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讲理想有咩错？ 翻嚟啦，翻嚟啦，到你咯。 喂，我讲埋先，讲理想有咩错咧？讲下我嘅赛后报告都冇错啊，系咪先？ 系 啊，我仲要多谢真系好多朋友帮我算啦。啊，有啲 MSNSMS 俾我啲朋友咧。 我啱啱睇咧，哇，好多人即系留言噶喎，你嗰度。 吓狗死人！ 我未睇晒啊。 死人呀！ 吓吓狗死人！ 吓狗死人！你都唔知咧，有时咧， 但系我想你交代一样嘢先。 好。 即系我睇到，其实我都想问，因为我都唔知噶吓。 好， 就系我哋个节目，好多人都好介意我哋录播。 唔系啊，嗱， 呢样嘢会点处理咧？ 请听小弟解释。 系， 如果我要搞直播，可以即系 online 出街嘅话咧，即系好似用 showcast 咧，我要有一个600蚊一个月嘅 server， 我仲要1000蚊一条T 一线，咁嗰个成本系讲紧1600蚊一个月，唔好意思，真系小弟咧，真系 暂时啦，暂时唔得住， 系啦，系啦， 系。 因为我计上次借人哋嗰条直播线咧，我第一日已经最高纪录得100多人啦 ，online 听我，即系唔系话尾段，我睇中段已经有100多啦。咁样如果系咁嘅话，可能尾段。咁样如果用一条普通嘅线咧，系货200人嘅啫。到时咧，如果系一到太多人听咧，即系而家我用战舰，即系用 AdWHK 呢个网址嗰个 server 咧，我货200人。如果一超过200人咧，就听唔到啊，就会窒嘅啦。咁啊，但嗰200人全部听唔到。 嗯。 咁既然系咁，我不如俾人 download 啦。 嗯。 啊，咁我当然啦，做直播梗系过瘾啦。啊，知阿 Joy 系啊， 心情好。 其实我哋大家都中意做直播， 我都中意做直播嘅，起码 ICQ 啊嘛， 睇 ICQ 啊，系啊。 但暂时真系要体谅下细佬，真系1600蚊一个月。 系啦，其实即系总括嚟讲，我讲多两句啦，即系我希望大家会即系可以感受下牛嘅诚意啦。即系其实成我哋成日讲呢啲嘢，就系我就即系希望大家会清楚，其实即系牛撑下牛系好紧要嘅。即系呢个系而家牛自己都撑得好，即系唔容易嘅呢样嘢。 不容易 嘅 啦，或者未 系啦。即系譬如话啊，搞咗呢个网站出嚟啊，咁而家嗱呢个网站其实都成日都好多人嚟 h 啊， 系啊啦。 咁其实即系大家用钱用行动，即系希望多啲支持啊。 我仲想问下，如果战舰手记拨多5分钟讲下赌咧，唔知有冇朋友嘅兴趣？ 好啊，咁啊，即管又大家又留言咯。 啊，如果你谂住你咪喺我哋嘅节目讨论嗰度倾下咯。 系 讲5分钟，惠东麻雀啊，惠州麻雀啊， 系啊， 买马几时应该买马啊？系咪先嗱？呢啲咧系香港人先，即系我先谂到咁蛊惑嘅嘢嘅啫。 呢啲嘢就系我同你就都系讲啦， 我都嘢讲啦。 系咯，点止5分钟咧？如果要讲赌， 唔系咁样讲5分钟咁讲啦，六合彩啊，双色球嗰啲咧，咁真系全部可以讲嘅。 系， 但系肯稳，即系战男不嬲都系讲紧胜啦。我拨一拨少少5分钟出嚟，或者十零分钟出嚟讲下赌嘅话咧，如果系 OK 嘅话，可能。有機會我開多個節目，哇！唔知邊個做啦嚇，咁樣可以講下賭嘅喎，咁樣搞大我自己個網先，即係我諗住我個網其實唔止嫖啦，係嫖賭飲吹，吹就冇啦嚇咁嫖賭飲啦， 升 職亂馬啦，即係唔淨止一樣啦，我會發掘其他節目出嚟，睇下大家即係一個娛樂性豐富嘅網站係會有節目嘅，即係唔同其他好單一，淨係。即系讨论区，你又贴下赛后报告咁样，其实我当然有啊，梗系好啦，可以玩多啲咯，所以多啲喺老罗飞嗰度倾下偈先。 系啊，同埋希望大家网民就俾啲时间我哋，即系我哋一步步嚟， 系啦，一步步嚟， 即系因为真系唔系全职啊，大家都 心头好高啊，话犀利咧，我要喺一年之内有几万人系注册我会员，又转埋个 server 去玩，整条 T 一真系整条 T 一线。1000蚊一个 server 再整条 T 一线，一条唔得，好似两条啊！话先，我都真系谂住咁。 啊，有心一定做到。 啊，好 ，OK。 未讲我个赛后报告之前咧，我介绍一个朋友去一笪地方玩。 啊， 呢个地方咧，有正有亦正亦邪，但系唔系骨喎。 吓， 咁咧喺呢个水围啊，农场卡拉 OK 就系人哋知啦。 系 啊，咁农场唔系讲农场啦，啊，农场卡拉 OK 面对农场卡拉 OK 嘅左手边咧，有一间食馆。嗱，嗰间食馆咧就落地牢嘅， 啊，叫做三个金系阴阴乜我唔阴阴咩我唔好记得啦。吓，你落去咧，咁咧好平啊，即系佢系全天候嫖到咁吹，或者咧真系 系食肆系食馆嚟嘅， 食馆嚟嘅。咁嗰度咧最 又系你上个礼拜讲嗰啲 啊唔系啦，唔系 吹销饭局 唔算吹销饭局啦。咁样佢又唔系一个吹销饭局嚟嘅，咁样佢又有好好正规嘅，咁你可以食韩国烧烤咯。啊！你可以打邊爐啦，你可以嗌小菜啦，亦都可以嗌佢嘅自助嘅，佢自助$88一位。啊嗱，我重申啦，我完全唔系冇收佢任何一蚊去帮 我 广告 嘅，唔使重申，我哋根本就唔会做。 系啊，我根本唔会做啊。系 啊，但系呢样嘢咧就有一个好奇怪我哋嘅地方嘅，佢除咗有得食之外咧，咁佢有一张吧台嘅，啲圆形大吧台咧，咁咧你要譬如你同呢啲朋友去打完邊爐啊，喺度食完咧，你唔使走嘅，你唔使离开啊，你可以喺个卡拉 OK 房嗰度唱歌， 系 嗌小姐入嚟，佢冇小姐俾你嘅，或者佢咧， 小姐出边嗌， 系啦系啦，但系个老细咧，我识搵得小姐俾你哋嘅， 呢个就好多地方都系咁嘅，大陆就， 但系佢消费平，佢消费平，因为咧你如果你就最贵嘅，我讲最贵嘅，你嗌个自助火锅，包三个钟头。啊，咁你都系$88啫嘛， 系， 咁你出面打完边炉或者中意包间房，咪你开间房咯，俾多几廿皮咯，咁跟住咧你话要小姐咧，系有人搵到小姐俾你嘅，你可以喺个卡拉 OK 房入边玩，如果你包咗包个间房，你俾多一嚿水到啦，我谂啊，咁唔系每人喎，系成班计，咁你咪跟住继续喺嗰度玩，咁你咪你又唔中意喺房玩嘅，因为佢啲房系好奇怪，有间隔噶。隨時可以一間變兩間，兩間變四間人啊！嚇，即係佢哋喺 個活動式嘅， 活動式嘅，即係如果假設有人啦，假設啫嚇，我吹雞，下次嘅網聚喺深圳嘅話，假設啦，就喺嗰度打邊爐，我將嗰四間房變成一間房，咁大家打邊打完邊爐，跟住嗌唔嗌小姐就到時先算啦 ，OK 嚇，咁咧啲小姐就同農場卡拉 OK 價錢差唔多嘅啫，上次我去农场就唔去开饼。咁咪算啦唔讲价钱啦。 好啦你嗰度食嘢咋嘛。 食嘢嗰度啫。食嘢嗰度呢嗰间金阴乜就三个金。 阴 mix 啦係 啦。阴 mix 啦因为佢嗰间係富火食嘢系正骨嚟嘅但而且真系几抵。而且乜嘢都有玩。系冇网上嘅啫你可以花间房卡拉 OK, 喺酒吧同啲女差妹都得嘅。咁呢度呢我推介因為我去過兩次。 但我想知道咁你講緊嘅乜嘢有得玩係咪包括埋開大先喺嗰度。 我哋 即係有冇人 嘅講。 係 有女俾你。 有女俾你。如果要開大咁就要出去啦。 就另外同個女仔傾。 就針啦。 係啦跟住 係明白明白。 甚至乎你唔想嫖。 即係唔係就地正法嗰隻。 唔係就地正法啦。 OK。 你想打麻雀。有自动麻雀机咁样 好啊。呢个好普遍㗎啦。 好普遍啦。 唔係香港。 即係嫖赌飲吹食都有喺度。我而家条龙服务啦。 係。 我冇咗任何冇收过嘅钱呀我日日都唔会。即係本来我知咗好耐㗎啦。我唔想介绍呢间嘢。因为依家咁抵呢咁基本上啲人去晒呢咁我哋下次就冇得優惠㗎啦嘛。 咪咁你嘅资料 update 嘅先你最近一 次去係上个礼拜 ,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 家一定要俾人民俾個民幣伊朗 啦。咁你冇講再以前啲，唔知 我再上個、啊、再上個禮拜再去嗰時候係港幣一人民幣同港幣同價㗎。但而家呢次去咧， 再以前啊，直情係 咁啊係， 係啊，100蚊有120蚊，130蚊啲，係冇得講嘅呢樣嘢。 咁樣咧喺嗰度玩咧，咁啊好全天候嘅，去到就得㗎啦， 係 咁，而且呢 香港，但係附近嘅譬如 OK， 我要有下文啦， 有下文，喂，嗰度賓館酒店 OK 嘅， 喂，你落到街，賓館酒店多到你陣， 係 嚇，甚至乎你喺門出面想走啦，想翻屋企啦，或者翻香港啦，有白牌， 嗯， 有的士， 嗯 嚇，咁、你可以同佢白牌平啲啦嚇，你可以坐白牌翻去羅湖有邊度都有。车交通方便， 嗯， 啊，食嘢水质素 OK， 系， 打麻雀就自动麻雀机，但系要 book 啦。嗱，但系当然你见到我，你好让翻张台俾我啊，或者咩嘅，真系嘅，可能我唔想卖，唔想帮佢讲嘅，即系依家又系好嘢，但系好嘢，我一谂住留翻俾自己， 我第一次去，我第一次去系冇乜生意嘅咋，啱啱开冇耐。我话你呢间酒店呢间食馆咁好，我帮佢做一做宣传，好似巴蜀风咁，好似巴蜀风啊、金道元嗰啲，我讲过咧，而家网友全部都去嗰度食嘅。 系 咁、啊、如果全部网友去晒嗰个阴乜鬼嘢，唔记得咗啦。啊，阴街啊，系去阴街食，咁我咪下次冇得玩。我唔好话唔好意思啦，啱啱上个礼拜去咗，哇爆到想搵张麻雀台打都要等。 系 啊，咁都冇办法啦。如果既然系， 系咁啊， 佢都咁旺嘅，兄弟们想去测， 大家分享嘅。 咁样亦都见到我啊，亦都好似上次喺巴蜀风咁啊。上次我巴蜀风食饭啊，有人请啊， 系嘛。 食完之后，我嗌埋单，啊真系要多谢，又系唔可以过开名。我多谢嗰个网友我喺巴蜀风食，我同六个朋友，系即系咧食咗差唔多都，我谂都。嗰餐飯都四百幾五百蚊啫， 咁我諗我下次我去巴蜀峰，我又話我自己 係牛。係啊，跟住咁我嗌埋單啦，咁樣就講話埋單啦，我唔望邊個，咁佢就我打招呼，我打招呼啦，跟住行過嚟，阿牛我有聽你節目嘅，多謝呢餐當我請啊，咁樣 喂。 你真系好开开心啊！即系咧， 唔系，哎呀，我仲有，我有一个笑话， 好啊，讲， 又系呢个礼拜发生咗，唔、啊、记得咗，我一定又要插一插你讲先，嗰、那个真系笑爆嘴。我就话说我星期一啊，星期一系啦，星期一我就上去，我就搭火车， 嗯， 咁跟住然之后咧，你知啦，坐紧火车就梗系攞个 MP3 出嚟，就听节目噶啦，咁、咧就坐隔篱嗰条友仔，麻甩仔嚟嘅、嗯，我谂佢都会，佢直情系有咧听你嘅节目噶，咁、跟住然之后咧，其实初时咧我哋就佢又话，你部 MP3 几得意，佢喺边度买咁样，咁讲开嘅啫，咁我话国产嘢嚟嘅啫嘛，我话啲。百零蚊有個啦，咁樣成激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講咧，咁佢話咁講開聽乜嘢啦，咁佢嗰條友同我哋係一樣啊，即係好少話攞住嚟聽歌啊，咁又係即係呢度 download 節目，嗰度 download 節目，咁佢又話，咁我又話，我話你有冇上賣 radio 咩？哎，我就係啊，以前我有聽呢個戰男手機，但係咧，咁我當然冇話俾你聽，我係傑斯仔，係咪先？咁但係咧，佢一樣嘢真係好搞笑咯， 啊， 佢以為你阿牛哥係。嗰、那个阿牛啊，几好笑啊！真系大镬啊！呢条友咧，我因为唔系听咗好耐啦，咁跟住我就话俾佢听，我又话喂，嗰个牛系唔同呢个牛。 系啊，我靓仔佢好多啊， 真系救命啊！唉、哎，真系你梗系累咗人哋。 唔系啊，最衰嘅一样 选区议会选唔到你真系。 如果阿牛闹我就好大镬、啊，而且。你请食饭请咗个牛咁， 呢个真系搞嘢。我本来谂住就系要讲翻俾你听嘅，真系唔记得咗。 系啊，话俾你听，曾健牛同我刁民牛系两个人嚟噶。OK， 系啊，你又要澄清下啦。 我靓仔过佢，后生过佢嘅， 佢一定有会听翻你呢个节目嘅，你放心。 系啦、啊，嗰、那个网友靓唔靓仔啊？ 吓， 喺个上喺本上滚嗰只啊， 四眼佬啦、 啊，四眼佬啊， 四眼佬啦、啊，系啊， 一贱男手计好多贱人嘅， 系啊，都系嗰只人嚟噶啦，大家都系嗰只人嚟。 好啦， 吓、啊，咁你快啲话，大家等咗好耐啊， 唔系等好耐嘅啫，嗱， 系， 有赞就有弹啫。呢次咧，我哋网页 @HK 有版主，咁咪真系屌下佢先，啊，咁啊，啱啱星期六嚟阿哥顿啊， 系， 啊，开埋名唔怕，啊，咁我星期六啊，我睇社运电影节啦，咁啊睇《人在皇后》啊，我喺电影度出现啊嘛，咁啊睇完社运电影节。咁啊，同班本土行动嘅兄弟啦，咁啊，真系打边炉啦，系嘛？ 啊！ 咁啊，收到哥顿电话，咁啊，哥顿就话：，出嚟饮酒啊，我请你啊，咁样。我话我唔使你请嘅，出嚟饮酒，出嚟饮酒咯。我话咁喺旺角乜大排档嗰度等啦，因为我同佢都喺个食个饭啫嘛。啊，咁 OK 啦。咁啊，到我差唔多成点几，成点钟嘅时候啦。啊，跟住佢话有另外一个。朋友我都见过啦，都系网民嚟嘅，我见过啦。佢话阿哥顿喺我而家过嚟揾你啊，哥顿话叫我揾埋你啊。阿哥顿喺大陆等你饮酒，我点搞错啊？冇搞错啊！你话明喺香港饮酒嘅，咁你劈到够啊 ？OK 啦，咁算啦， 乱招晒龙啊， 乱招晒龙。咁跟住咪打同本土行动班友唔系好多个几个啫。咁啊打完边炉，咁未打完边炉啊。今次咪搭黄金巴上去大陆啦。咁就去咗佢去紧嗰间卡拉 OK， 名开唔可以开噶啦。咁样叫花嚟噶啦，一种花嚟噶啦 吓， 一种花嘅红色嘅，同佢社民联差唔多咁样。 我仲未谂到，得我可以谂下先。 咁啊喺呢个一线啊，即系喺火车站附近噶咋。咁啊喺间。 咁啊，一去到，咦，系咪网聚嚟嘅？我见到 lobby， 咁啊 lobby 又有同几个网友过嚟，咁啊跟住我去深圳，啊未去深圳，我喺黄巴头，我哋版主 QQ 王啊，QQ 王。 即係證明你開始有啲桃子桃珠。 啊桃子啊 ,QQ 和打開過嚟喂你喺邊度喂大佬話我如果我搭緊車上深圳啦一齊玩啦咁樣。一齊兩隻基本上是網聚嚟嘅。一個小型網聚全部都手動。 你嗰啲阿寬啊聖阿跑啊 聖 阿 跑 啊喺上曬啦。 喺曬圖咁啱啱上嚟。咁其實嗰次呢我哋之前有一次都去呢間卡拉 OK 玩。咁呢就唔係好得囉即係嗰啲女人唔好得咩都唔好得。啊、今次唔係啊哇今次呢唔係改善咗啊係搵個女唔同咗啊咁咁可能我真係冇諗住搞嘅完全冇諗住搞嘅你知啦而家身嬌肉貴㗎大佬我驚俾人拉㗎大佬 風流火勢啊 風流火勢㗎嘛咪先 係咪又唔知有冇啲咩劉先生個仔 㗎劉先生個仔跟住嚟㗎嘛咪先係 咪有啲又唔知有冇啲食生果㗎嘛 係啦食生果跟住嚟㗎嘛咪先驚㗎嘛咪先冇辦法㗎嘛咁我諗住作為啊賤男刁民牛咁樣㗎要照顧啲兄弟姊妹朋友因為好多人其實唔定止啊幾個網上面嘅朋友啊喺度㗎喇咁就有一個網民呢仲帶咗佢哋啲朋友一齊玩好啦咁人多啦咁其中即係同我一齊搭黃江巴上大陸嗰個呢咁問佢搞唔搞啦咁即係點樣講呢我組織下先係啦咁可能話嗌女入嚟囉咁樣過夜我梗係同啲媽咪傾㗎啦係咪先過夜幾錢啦一Q幾錢啦350啦三百五 唔錯啊呢個。 三百五係一 Q 啊我唔係啊。 一晚過夜。 過夜啊。嘩咁而邊咁抵啊。咩女嚟啊大佬。係就係呢個公雪花你點算啦係咪先。 欣兒嗰隻。 係咪欣兒點算啦。即係戰戰兢兢咁跟住個媽咪嗌一件女嚟。嗰件女要喺嗰間卡拉OK裏面做嘅。咦見過㗎喇喎。唔得嘅。完全唔得。我嗰個網民即係嗰個朋友搞過嘅咁、啊、上次係俾69 啊點解今次要三百 我點有人講價囉個媽咪幫你講價上次自己走埋去講 你嗰個 friend 咪抌晒信 抌晒信 都抌埋出嚟 都抌埋出嚟 點解俾69 啊上次邊解俾69呢350咁咪收尾唔制啦佢而且佢都唔想翻出啦係咪先好正常啦係咪先咁我同個媽咪講話喂大佬次次搞過上次仲69你要俾啲次350咁搞錯啦咁鬧佢一輪啦咁樣。咁跟住話得我即刻嗌個女仔過嚟咁佢可能唔知邊喺羅湖村啊邊定邊度啦。咁嗌咗第一輪第二聽住第一輪嗌六條女過嚟。砰有一件索到呢行尾耳我仲記得。咁嗰個網友就已經嘩好似殺熟咗狗頭咁樣已經同我講得啦。跟住我話咁樣搞得咁樣得同埋一齊。跟住嗰六件仲有一件係燈咁樣喎。 即係仲有多件。 有六件女㗎嘛。仲一件係得㗎喎。咁跟住喎咦得喎咁我又立多件啦咁樣。咁好正常啊三百五抵到爛啦。喂嗰條 好抵喎。 我嗰件唔好講我嗰件講佢嗰件先。佢嗰件大概我諗18、19歲可能19歲都唔夠好後生好靚妹。 形容下呢 有少少似傅明顯啦咁啊 真係 大眼睛嘩真係睇個樣我真係想搞啊成個嗰件我真係想搞 ,ok, 咪留返下次囉。 留返下次囉但係我捉個網民出嚟跟住之後佢捉佢出嚟自己嘅私下嘅賽後檢討呢佢冇問條女攞電話同埋係條女冇電話。 唔係搵媽咪囉。 係新女嘅。 搵返媽咪囉。 所以係啊我會偷偷地診咗我嘅嗰件㗎啦。 呢啲咁咪要快喎即係好快就唔知去邊㗎喎隨時以我經驗呢如果佢係佢冇電話留㗎呢 佢新嚟呀 咪就係囉好快就唔知去邊㗎喎。 我唔緊要㗎。 媽咪都唔知佢去咗邊㗎喎你妹以為係媽咪喎即係 唔緊要喎因為我搞嗰件19歲話都 OK, 博博 都 OK 呀話寫俾你聽我出咗三次㗎大佬。 即白包張三次 包白膠張三次啊大佬如果普通垃圾嗰啲 哎、我求其就搞350，我求其搞兩 Q 就翻屋企瞓啦，咁叫佢俾翻俾瞓啦。 真係無良啊，350都要搞三次。 唔係啊，真係太，我私下俾一嚿只貼士喎。 OK， 我私下俾喎，我到咁啊，跟住我 friend 就送佢上房啦嚇。係，間房就唔好得噶啦，而且貴啊，而且又比較污糟啊，嗰間唔知咩賓館定招待所啦，仲要兩嚿水喎。咁算啦嚇，要下遮頭嘅，要張床嘅咁樣嚇。咁啊，送交代咗個 friend 嗰個兄弟上咗去啦。咁跟住我哋咪話仲有其他兄弟嘅 QQ 王啊咁樣成嘅 嚇。 啊 QQ 王話， 其實總共幾個兄弟嚟咁嗰晚 QQ 王哥， 即係冇十個到啊？ 冇十個都六個咯， 六個 係咪、哦、六個先？個 夠玩啦，即係我好奇想問下，即係 七個可以七個， 咁啊夠啊，差唔多啦。 唔係個個搞嘅，唔係個個搞嘅。 即係但係起碼好玩咯。如果六七個人就 哦 OK 嘅 ，OK 嘅嗰次。消費都唔係好貴，每人都係平均三嚿水到咋嘛。咁三嚿水卡拉 OK 喎。咁、另外嗰啲酒店嗰啲我唔理啦，我呢次我唔敢攞錢啦，大佬攞完錢之後 跟住。係啦，一陣又有人投訴你攞錢。 係囉，咪攞錢啦，係咪先。我唔攞啦，咁樣費事一陣間就話要好似我問佢人攞浴金咁啦。係 啊， 跟住到 Lobby 啊，同埋 Lobby 班 friend 啦。咁我見到我有一件另外嗰晚有一件，佢兩件都得喎，咁其他女唔得㗎嘛，嗰啲過嚟陪淨係陪飲酒嗰啲唔得㗎嘛，啲樣唔係好得㗎嘛，係咪先。咁啊你知啦，啲 Lobby 呢啲真係鳩痕㗎嘛，係咪先。咁啊跟住又嗌喎，又嗌咗第二輪，第一輪我都揀咗㗎啦，咁啊有唔知有四件女過嚟。我係有件女又係得到冇人有㗎喎。 有冇咁誇張啊，件件都得。 嗌咗四件，有一件系得到冇人有嘅。 喂，呢啲已经成功率好高噶啦， 好高啊！ 系咯， 我哋如果我哋好，我哋喺卡拉 OK 嗰啲，即系拣有一九轮啦。 系啊，你有时我哋喺长安都系有时真系衰起上嚟噶，即系一 round 大约即系一入嚟八九个咁样，可能嚟两三 round 你未必拣到。 系啊，喂，呢次真系 常发生， 真系拣到 四个六个咁样就话有一个灯一声就 灯一声，即系第一次六个有两件灯一声，呢次四个有件灯一声。咁啊 ，Lobby 啲真系识中恶鬼嚟，哗一声抠佢啲兄弟未出手之前啊，即系出埋朋友啊呢啲咁嘅人，系咪先？哗一声啊，立咗条女啦，佢系最正啊，嗰条女陪到十二点啊， 系 吓咁啊，咁啊呢啲私下我哋知道秘密费事讲。好啦，咁啊剩翻几件兄弟，咁啊阿 Lobby 啲 friend 啦咁样，咁啊 即系有啲冇着落啦， 冇着落，咁啊再嗌多几件出嚟，咁开头第三轮就唔得啦，嗌咗唔知三件定四件啦，定两件唔得，跟住再嗌第四轮，又有一件 OK 啦，只系 OK 啦，嗰件就只系 OK 啦，咁啊佢个 friend 又搞埋，咁啊剩翻阿哥顿、阿 QQ 王同埋阿 Lobby 嘅 friend 啦，另外一个 friend 啦咁样。咁我咪同阿哥顿讲，喂，呢次你系 host， 你老尾你又照顾埋嗰两个冇得搞嘅，咁诶揼正骨又好嘛，去咗揼正骨咯。 系其实我想讲下咧，即系有时譬如话六七个人咁出嚟玩咧、其实去 K 场咧，我觉得就系话，即系拣女嗰个过程其实系好好玩的。 系啊， 即系其实嗰度好多笑话嘅。有时我哋如果第我有时间即系我哋讲，即係千奇百怪呢，有時睇到大家譬如平時六七個 friend， 可能你真係去到揀女呢，你會見到大家啲心態呢、即係就會好奇特㗎。即係例如譬如話有啲友仔就成日喺度扮 公鬥嘛， 扮鄭圖文啦、啲又你揀先啦，你揀先啦。其實屌你老味，大佬已經射你眼就射住嗰、那個，佢心態就係、是：你唔好揀我， 揀我 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即係好搵好笑嘅， 好正常 啊！揀女嗰個成日 靚嗰件，靚嗰件，個都咦咩㗎啦？但係又要讓咗， 係有兄弟係好難喺個節目講㗎嗱。譬如我最近有一次咧，就係、是、咧。去有一間場好入嘅間場喺長安嘅，咁咧就有條 PK 帶我哋去嘅，咁後屘俾我哋即係 PK 到嘅， 賤人啦佢哋。 總之啊，咁咧去到咧就好好笑嘅，佢就有個熟媽咪，即係同佢好熟嘅。咁我總之嗱嗰個場就好入嘅，我連名都唔記得啦，即係唔使理， 唔使理。 咁跟住咧去到咧嗰、那個環嗰、那個當時嘅情況就係、是、咧，一去到個媽咪咧一匆匆入嚟，當時係八點鐘到。咁好鬼早啊！你知八點鐘去玩，哇！佢一入到嚟第一句就乜你哋咁遲到啊？咁樣即係又用普通話啦。咁跟住好誇張啊！啲動作啊、語言啊，全部好誇張個媽咪。跟住佢話： 今日好旺啊，冇晒女咁滞，你哋再唔嚟我真係唔知点啦咁啊。咁佢话咁啊，嗱我而家留咗一 round 俾你哋，第一 round 嗰啲真係掂到晕啊，咁啊讲得好啊，好夸张噶。佢话你第一 round 搞唔到咧，我乜都得咁啊。咁跟住咧入到嚟第一 round 得五件，我哋四条友，跟住一入到嚟第一个 moment 就可以净晒， 净晒。 跟住我隔篱嗰条友，哇！唔系咁啊嘛，侏罗纪公园噶，跟住咁又话可唔可以睇到啦？我妈咪就好大声， 冇啊， 你都唔得咁啊！跟住佢就话 第二 round 仲咁差， 跟住话唔得，一定要整多 round 嚟睇。哇，第二 round 嗰啲更加唔掂啊！跟住 call 翻第一 round 嗰啲又嚟啦，咁啊，跟住就诶求其执件，跟住差妹啦，差翻两三个钟头，跟住然之后 抌低一嚿 水走人，一嚿水一四七嗰啲场嚟噶，咁你话死唔死啊？即系其实好多嗰啲拣女过程咧，其实好多呢啲咁嘅笑话嘅， 唔系好多噶。有啲几靓都唔揀㗎嘛，坐喺度佢喺面想夹晒成个 睇佢，有啲好似揀老婆咁㗎嘛， 揀老婆 即係呢，只要大佬明明第一 round 有啱嘅，佢又唔揀， 有好多即 係佢又要睇返，係呀，起碼睇返翻八 round， 佢又問返阿媽咪，佢唔知規矩喎，佢問返我想要返第一 round， 記到喎，老實啦， 記到都唔掂啊，嗰啲媽咪通常答你喂 抹咗啦， 係咪先，即係有啲人真係係咁樣㗎，咁但係呢啲其實都好過癮㗎、 啊。但係呢啲絕盡量唔好同我一齊玩㗎，大佬我最罩忌㗎。揀兩三次女咪大家一齊猜色中啦，咪先最緊要大家一齊女㗎嘛。 係啊， 即係冇人立住件咪猜色中囉。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要揀喎，我係揀老婆。你啱佢都唔制㗎。 咪其實我都係㗎，通常就係呢，即係因為你嗱即係價錢又唔係好貴啊，你唔係一定要件件 match 去㗎嘛。咁咪譬如我哋啲成日去得密嗰啲呢，即係最緊要你玩得㗎啫。咁總之其實有啱呢，我哋就立咗嚟先㗎。 係啦， 立咗嚟坐低先。 坐低先。 兩嚿咗嘛。我立三嚿。 你肯肯同我過嘢。 係啦。唔係嗰啲唔好理住。 係啦。咁坐低先。 係啦，你又可以坐兩個㗎嘛。你可以坐三個㗎嘛。 幾嚿水㗎嘛。 再坐低㗎。有乜所謂啫，冇乜所謂㗎。 但係咁樣啲網民呢會話消費貴呀、啊。但我成日覺得出嚟玩。 唔係，其實你嚇係咯，即係你計埋都係多兩三嚿嘅啫嘛， 係先啊？唔係嗱，呢、這個廣告真要買，又係冇收錢， 唔使再講呢樣嘢啦。 啲網友 我哋唔賣廣告喺度。 啲網友如果真係想玩咧，係聽我頭先嗰個嗰個卡拉 OK 經驗咧，你可以 PM 阿 Gordon， 即係音 mix 啊？ 唔係。我哋讲间卡拉 OK 嗰间、啊、你 PM 嗰度啦， 咁 我等会带你去，带你去啦 ，OK， 如果佢有咩投诉咧，你唔好投诉我，但你可以闹佢 ，OK， 喂，真系好掂噶，喂，你谂下啦，我去到饮酒三嚿，我嗰条你350，我俾多一嚿水 tips 450，咁样我醒个妈咪，我醒埋啦，成班 friend 去玩。我醒媽咪嘅啫，大佬我蝕本又話聲俾你聽連埋卡拉 OK， 連埋租房，我唔使一千銀。哇，大佬呢啲玩法，但係當然啦，你要三百五個嘢咧，就我諗你都要成兩點鐘先至好抹淚咯，因為我覺得啲女吹鐘噶啦， 同埋。哦，即系你意思系夜少少， 夜少少啦，你唔好十二点钟。 咁佢即系翻转头噶咯。 系咯，咁如果你十二点钟 mark 嘅话，你俾多少少啦。咁呢个系我 系一分钱一分货。 我本人意见啦，嗱啲女真系得嘅。好啦，哇，今日啦，嗱，睇下我哋早做节目系咁样早做都 overrun 啊 ，overrun 添 ，overrun 啊，好啦，请支持啊小弟嘅 CD 啦就算唔支持都。還掂都係畀錢我，不如諗住出嚟請我飲酒都我都冇所謂話，真係呢。 有就多啲上去你個網站度留言啦，有乜嘢就喺上面我哋會睇到啦。 係啦，我仲想真係好想知道，如果我撥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出嚟講到，有冇網民有興趣？ 好 想聽，好係咁， 好，拜拜。